锵锵三人行，你看咱们现在老讲这个旅行，嗯，我就今年我悟到我们锵锵三人行啊，很关键的一个字啊是这个行字，嗯，所以你看我最近有特别的这个机缘，哎，我去了陕西，我有一个什么机缘呢，走遍了800里秦川，哦，向东400里，向西400里，等于是800里，这个所谓800里秦川呢，我整个 坐在车上， 坐车走过来，我就是去了宝鸡，我刚从宝鸡回来，宝鸡，我跟你讲，宝鸡最重要的一个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？周原，青铜博物馆，据说全国一半的青铜器就在这个宝鸡这博物馆，台北故宫那几件，毛公鼎，什么散氏盘，都出于宝鸡。周人的老家，周人的老家这个周原，就在宝鸡，所以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呢，开了一个眼，这个所以说这不是咱们的话题，但是我想也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过去我们说的，你今天我们见到的青铜器都是那种锈的嘛，都已经锈成，有的是黑的，有的是绿的，有的是蓝的，但是不是都说嘛，说是个青铜器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出锅的，不是当年刚做好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金光闪闪的，是当时青铜器有个名称叫吉金嘛，吉祥的吉，金子的金，它是铜器嘛，新的时候，就当年的时候，几千年前的时候， 金黄色 是金色的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嘛，我们看到的是铜锈， 绿的， 可是在这个博物馆有了，因为呢，几个农民一锄头凿了一个洞，在2000几年的我忘了，2000几年的一锄头凿开一洞，这个洞啊，为什么那些锈了呢？因为埋在土里或者埋在水里。这个是当年逃走的时候，什么贵族啊，叫来吧还是叫什么什么贵族，他把等于青铜器给藏在里边，所以里面是空的。 那是什么地方？ 里面是空的。 里面什么里面啊？ 一个窑洞里面。 窑洞。 一个就是他封存的，他把他们家，他可能逃难之前把他们家的青铜器封存在这个洞里，所以就是空的嘛，空的就有机会。你看到了它原本的金色， 但是空的反而会有空气会氧化啊， 哎，它一直是密封的， 但是等你看到了不就已经氧化了吗？ 不是，等我们看到它也经过一点除锈，你可以看看啊，来你看啊， 然后 你看这张就下边这五个农民立了功嘛，一锄头刨开，当时就是这样，也是有点锈啊，但你仔细看 左边这个， 对，但你经过一些必要的简单除锈之后，你看下边，我现在博物馆看到，哇，这就是吉金，就青铜器的这个金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再看下边，这个是这个馆里很有名的那个一件东西，这个就是那个折弓，叫折弓，就是这个青铜器的这个精品，说是100多件动物，就非常就完全是国宝，就是在那儿。但是我就说咱们这个开这个眼，我呀，这个朋友带着我，我说我想找一方这个清净地嘛，咱们现在逃避现实嘛，我是到秦岭去，你知道吗？翻过 秦岭很壮观啊， 对， 一座一座的， 因为你翻过秦岭，气候就变了， 对， 你就到了陕南了， 对， 到了陕南就是 舒服很多， 小江南了，就南方，秦岭淮河南北方嘛， 对， 一下空气就湿润了， 对， 然后呢，我到了一个县，到了一个县呢，这个县就是重庆嘉陵江的源头之地，叫做凤县，凤凰的凤，叫凤县，这个县呢，哎呀，我这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县呢，就是很多人呢就说感谢这个县长，所以这个可以引起我们这前几集我们谈的一个问题，中国的问题啊有一定的复杂性，这个县我一去，你知道我一到啊，那可真叫热热闹闹啊，就是锣鼓这个喧天，你知道这个县，这个比如说这个县长现在已经调到别的县了，就说这县长非常有办法，5年前这是个穷山沟，谁也会来呀，没有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现在搞的就是说去年一年，他们说你知道吸引多少游客，你说那些世界大的旅游胜地吸引多少游客，这个小县城啊吸引150万，这个小县城的人口可能也就才1万，什么这我具体不清楚啊，吸引150万游客， 那么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个县长会搞，你知道吗？搞的呀，这个县城，我先跟你讲啊，这个800里秦川，我一看啊， 会搞。 我看见一个景观，你们都没见过，特别有意思。我把这个景观形容为郑智化唱的一个歌，叫《星星点灯》。我们那个因为晚上他路上出车祸堵车，我们就晚了。晚上走啊， 看到这个山呐，无数个小灯泡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很亮，它就是 是灯泡，真的是灯泡， 小灯啊。 那是民居， 整个的这个山就不是民居，就是大山呐。 啊，它上头挂灯泡， 大山上无数个小灯。我你看的这个就小就布满了小灯，就这个山形的星空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在这个县里也看到，他们说这也是这个县长搞的，就说这个县城的这个山呢、啊、都弄成这种小灯，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人造月亮在这个山上，这是一个景观。哎，而且你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照片，这个县城小香港，现在被称为小香港，你瞧见没有？你看背后了没有？你看背后那个山， 我看到了， 就是无数个小灯。你看最亮的那个地方啊，是个月亮，那个月亮呢还会变，会从半月、 啊、它是个灯嘛，也是个 灯，上弦月、下弦月，还变成满月。就 下头这个江边那些是什么房子呢？那是、 那都是县城啊，对，县城的房子。然后你看有条龙，沿江有条龙，这就是、哦、你知道吗？而且。他这个县城 山上都是灯啊， 非常好玩， 叫星火燎原呢、啊、 非常好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县的，我现在觉得啊，北方的干部我接触啊，跟南方干部不太一样，南方就看的啊，基本上就是民间自主发展的比较大，好像干部就你不大感觉到干部做了一些什 么，尤其广东 这边、 浙江这些、 你北方这个说实在的，你看我这次去跟这个宝鸡市市长啊，还跟他这个县里的人，你有一点不能不承认，他确实念资在资，因为基本上只要靠干部想点子，因为可能老百姓啊有惰性，就是过惯了这种比较悠闲的生活， 不是吗？你们北方人这样了吗？ 哎，陕西人就出名的，他就是比较惰性，就是有点好像不太爱改变。不太喜欢改变，然后呢，就这个干部啊，全是想点子，就是说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个地方打出去。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有名？你看啊，像我们这种，你比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我们会说，我找不到一个清静地，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在中国我找不到。可是对他们来说，过去没有人来啊，这就是贫困，就贫困县。一有人来，说实在的，我听县里的人跟我讲啊。这么多游客来了之后啊，每个周末都来啊，来了之后啊，政府未必见得能多挣多少钱，但是老百姓富了，因为这个人多了嘛，吃喝拉撒睡玩啊、哎， 这些人都从哪儿来啊？ 有 大城市来还是隔壁县里来的？ 西安，他们说是西安的后花园嘛，西安人现在度周末就可以。 西安人很喜欢到岭南，就秦岭以南那些地方去玩。 然后，但是你知道他有什么资源？说实在话啊，小范围内你可以说他有旅游资源。像咱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人看来，就等于他没有太多的资源。 登山嘛，这个登山。 对，要靠人呐，搞出来 造一些东西， 造出来。然后呢，你知道，甚至是全县干部、公务员大出动。我一去吃完晚饭，上街说怎么的，全县干部、公务员不得闲呐，晚上都出去跳舞去。你知道吧，围着一个一个的那个假的那个炉火呀，都是公务员必须的，围着那个跳跳锅庄舞，就羌族那个锅庄舞，因为你跳游客在那拉着游客跟着跳，这不就有人气热闹吗？所以全县政府公务员， 他们要是羌族的吗？ 他不是羌族的，但是就是说也是羌族当年跟这儿有点 对，羌族过去肯定也经过那条路， 反正现在就是说不惜一切手段搞活旅游业。所以说我就说我拿我这相机啊，就我这相机有个摄影的功能，我就坐在那导游车上哈，金牌解说车，他们给我找了一个讲了这么一路啊，你可以感觉一下这种人声鼎沸人气的这种气氛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我给你们看看。 同学吴太臣，祝福来到丰县的首长们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一生平安，钱越挣越多，官越做越大。好，你的这个领导，好好做好，我们加油。 所以你们老说爱用这个词儿搞啊，中国的工作就真是你要会搞。你像这个县，我就觉得他就是这个，他会搞。他原本这么一个穷山沟。他现在他一个县城，他有五个公园，都是造出来。而且你文道，我觉得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人，你真可以去看看他这个很多个信息啊，你有很多就复杂，很复杂。你比如说，好像一面就是很长很长的一面墙， 全是浅浮雕，或者是有一面画壁，画的又全是。 我在很多南方的镇也搞这些， 百善孝为先， 对对对， 就是儒家伦理的这一套。 对，这一类我全国都有， 又给你画上。 不是百万雄师过长江， 不是 不 是， 他 是这个儒家的这一套，孝顺图啊什么的，哎，给你弄这个，甚至是唐诗配画，哎，就弄这个，全县就是灯火通明。嗯，而且就是说，怎么能够，我发现中国各级干部啊，就跟中国的明星似的，他现在琢磨的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，怎么能让别人注意我，怎么能让吸引人到我这个地方来。嗯，于是你知道他搞了一个什么，他搞的这个是他搞的最大的人们去的一个理由，就是天下第一喷泉。这个喷泉，这个喷泉能喷多高我还真没听说过，180米高，纽约的帝国大厦能有多高。他说啊， 180米，那跟瑞士留森那个是多少米啊？ 他们说这个好像最高的上200多米。哦，啊，这个他们也曾经想过，但是据说要多花好几百万就省了。哦，但是180米基本上也是不是能理解成中国第一？ 那这真的是很厉害， 差不多。嗯，所以十里八乡的人来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也是就先看演出，他专门有一个就像你说的那种羌族大地那样演出，看完演出之后，这就是一程序，你知道吗？看完演出之后，我们就到阳平台上吃着瓜子儿，热热闹闹，有的时候还抢座位打起来了，就是那游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完了之后就准备看这个天下第一 喷泉， 喷泉喷的就是180米之高啊！我也拍下来，你看看这个盛况，你看看。 到100米了吗？ 这超了，这一步跨多了， 180米。哎，你看，看完喷泉之后，导演再出下一张照片，你看，挺有意思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气。这个，所以我说，而且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个近景。嗯，你看这个近景像是个怪家伙啊。嗯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路灯。文道，你看见那块板是个什么板呢？嗯，是个太阳能板。嗯，你看这上面是个什么呢？是个像荷兰风车一样的东西。 对， 风能。 对， 风能 就也用风能，也用太阳 能发电的 来做这个灯 路灯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说中国这县城，你知道它很有意思，它会搞的这个点子啊。 对， 你说我刚才跟你讲山上的这些个东西，嗯，不是小灯泡，而是无数个小太阳能灯。嗯，就是有一块这个板。白天在收集太阳能， 所以它不会太耗电。 它不是用电的，包括那个人造月亮， 水电火电， 它是太阳能，满山弄满了这种太阳能板， 比较环保。 然后完了之后，夜里，它就自动控制，它就亮。嗯，哎，你该怎么看呢？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有一个前提，因为中国人真的太多了 ， 你没办法的。你比如说，你不像很多人去。比如说你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老在歌颂人家欧美，人家小城镇生活也不大搞，但人家就安安乐乐自自在在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比如说美国很多这种啊，其实就一个镇上才几百户人，对不对？那也不出名，也不在乎外头人来不来，自己种种地那不就得了吗？但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去美国你横越东西你就知道人家地方多大，人家人多少。我们中国人真的那么多，你一个地方县动辄就几十万人百万人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真的需要去弄一些东西， 就是说通俗一点，就需要有不同层次的文化旅游这些的发展， 真的很需要。 就是说你从当地经济的发展，你很可以理解。嗯， 当然 你当然你从美学上去讲，你从旅游上来讲，有时候也蛮有点心酸，我看这个场面。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，你说他是四川西安人去度假的一个地方吧，西安最近自己要投资500亿，要建一个大皇城，你知道吧？ 对， 要把整个这个 古城 重建。目前碰到的最大的障碍是，他要把古城现在40-50万人口要减半， 要迁出去。 可是现在里边有很多回民，他们不愿意走，他们一定要住在清真寺边上。清真寺边上有他们的商业，虽然从现代的科学的角度来讲，那些城区应该改造，很脏或者什么，而且这个大皇城这个计划也是非常高，但是 国家也有政策，对，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不能强行拆迁，嗯，所以西安的这个辉煌的方案啊，现在在很困难的进行中。但是我看了一点图啊，嗯，这个所谓霸气啊什么，我真想他们应该多做点功夫，就是找回来，因为很怕花了多少亿啊，盖出来的一个，就像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有皇帝陵啊之类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中国不仅是原物没保存，连画连资料都很多都没有。你到时候现在凭现代人的想象，花那么多钱盖的那个东西，小县城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他们其实它不是一个，是人造一个旅游点。 对， 在一个旅游资源缺乏的省份，他造了一个人造的旅游点，所以他这个努力是可以钦佩的。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尤其是在科学上用的道理，当然了。 这个我跟你说， 你看那个喷泉， 我自己就觉得呢，就这个心情啊，真的就是很矛盾，很矛盾，就是 你未造成， 就是说它是好，它确实它这个发展的经济， 对， 而且 很重要， 而且我甚至 脱贫，这点 对，对，这非常好。 而且我甚至这个真正矛盾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就是说会不会是这样？嗯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这个在中国不，这个不是中国人的趣味，这个是否是中国少数文人的趣味？要讲中国大多数人的趣味，是不是热闹？就像那天咱们跟王小帅导演在谈，啊，就说我说中华民族真的国民性是什么？好像我们说的那些啊，是不是一些儒家的知识分子的情趣？真正我看到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永恒的东西是人气，它哪儿，你有一种老百姓或者游客哈，哪热闹往哪去，你还别说他烦人多吗？人少了他觉得没意思， 没，对对对对， 就是这种热热闹闹啊，哎呀，人声鼎沸，你只要他在里边喝着啤酒，在这江边摆张桌子，一里哇啦看看喷泉，好家敲锣打鼓，他是这个趣味。你也许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你可能不适应，你想找一个悠然的， 但是 安静的地方。 热闹呢，其实以全世界到处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热闹，比方说德国人喜欢在一个大厅里喝啤酒，对吧？公园里喝啤酒，全部坐长凳啊。你说呢？他也不是说像你说的，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喝。意大利人更喜欢在大街那个斜斜的，你比如罗马、西班牙广场，那么多人坐在那里，还不就凑个热闹吗？那广场上没什么，所以好像也都有，但是始终这个中间还是有些不同 的。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觉得德国人平常都不总是那么热闹， 对，平常 他们一年就 大部分的时间， 他们的热闹呢，他们也喜欢热闹，但他们不是总是喜欢热闹。中国人比较大的特点，我们永远热闹。 对，我们 这个就你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有时候你到一些国外的那种什么度假酒店、度假村呢，什么人家很安静的地方啊，人家吃饭啊什么都很安静，比如说两夫妇一家子安安静静想休闲一下嘛。你一看到中国游客来就不一样，那个架势，十来个人一家人说。哎，小妹怎么不吃这个？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吃啊， 是是是是是。 就整个餐厅，你就只听到那些他们在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时候都追求热闹，这是我们最高的享受。 我就老想起这个阿成先生写的一篇文章，他就讲，他说 熟世的 热闹，他说这个唐朝的时候，他说就是这种总是这个人呐，说话很声音很大，就是反映了一种气盛。他倒觉得香港，今日的香港，他往往在一些小大排档里，他能感受到这种热火朝天，就是不是就说中国人就喜欢这个东西。 我觉得是中国大概是喜欢这个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而且我在八百里秦川呢还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走在山上，我看一路的民宅啊，我说原来这个陕西啊也是这个徽派建筑啊。说不是啊，领导染高的，是你知道吗？什么呢？我给你看两张照片，就那个八百里秦川的房子，咱们导演给你出示那照片，你看，它就是两边这个山墙啊，全弄成这样，你看吧，你再看下面， 这是徽派风格， 哎，它就是 为什么呢？ 你到处全弄成这样，哎，我一想就我说是这风格吗？啊。因为过去我听人说什么陕西几大怪啊，说他地方的房子什么房子半边盖啊，就是确实是那样，是他的房子。后来他说啊，这就是领导觉得好看，领导要搞回还是旅游，就是观瞻，让别人他觉得徽派。 可能他到黄山去参观印象很深， 对， 一路看到这样的地方。 这玩意儿也容易，两边有俩山墙。 你像那儿的房子现在都是这样的。我说这将来外国人就真的弄糊涂了，是吧？这 现在也挺糊涂，就是现在在深圳30万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